标，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别急着说你爱早秀，明明还要去其他节目里替班，今天晚上又要去，而且还要播报接下来大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你说的是你吗？上周你去的五月情歌那件事吗？ 哎呀，那是谁先去的？ 有啥好说的，这两个主持人感觉都不想干了，每天都到其他节目去窜班， 大清早的都来斗嘴啊。 对啊， 一首歌曲来自糯米团的你别急着说你爱我到天长地久，这也算是歌名非常长的歌曲之一了。 哎，但是呢刚才有人说呢，这个哎 PD 今天早晨还能早晨见吗？ PD 不光可以今天早晨见， PD 还可以天天见。 哎， PD 今天晚上你也可以见，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重在墙外的 PD 墙内香。 是这么说的吗？ 也可以反过来， PD 永远在墙头上。 今天的早安闹铃清醒歌曲来唤醒各位，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状况。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冷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我们来看一下，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7.2度。那么今天早晨还是有雾的，能见度比较差。提醒大家出行的话，注意保持安全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的天气是以晴天为主，那么随着气温的上升，能见度也会逐步的改善。预计最高气温还是可以达到26度，和昨天差不多，体感非常的舒适，适宜大家开展户外活动。那么白天呢，还有夜间，早上可能会有一些降雨啊，是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那么雨量不是很大，但是大家要带上一把伞，以备不时之需。 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呢，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呢，多云转阴天有小雨，南转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啊。总体来说呢，这个气温呢是波澜不惊，一直保持着一个 非常舒适 或者秋城的这样一种感觉啊。 希望今年的秋天也可以持续的时间长一些。 嗯， 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签到排行榜的前十名，点名了。第一名是于南，第二名是莹莹，第三名是子，第四名是2021，第五名是我叫毕小美。 哎，看看第六名到第十名啊。第六名呢是恋上你的美，第七名飘摇的云，第八名北京平谷龙阁，第九名河马，以及第十名刘旭。来恭喜上面十位朋友啊， 恭喜大家，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是，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啊，跟最近的一件大事儿有关系。 哎，到底是什么大事呢？来上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左。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正式落下帷幕，短短3天却向外界传递了全球互联网最前沿的理念与技术。它不仅聚焦了 5G、 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数据算法等技术热点，同时也回应了各方对于数据治理、网络法治、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等等等等啊。虽然这里边看似有那些个听不懂辨不明的专有名词，但是其中的每一个词汇、每一个议题都可能与我们的未来发生着密切的关系。那今天呢，就来说一说我们的网络生活发生了哪些显而易见的变化吧。 哎呀，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其实就是说、 啊、怎么没说清楚， 就是网络啊，改变怎样改变你的生活，对不对、啊、 哎，是的、嗯、我们的生活因为网络发生了哪些变化呢？不管是工作上的、生活上的，其实都可以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对啊，这个今天呢，大家很多人比如说第一开始上来就说这个网络，比如说我上了网才知道，原来网上也可以听收音机 啊， 不用拿着一把收音机，对吧？ 网络电台啊、以前的时候大家会有收音机，后来开车的时候有车载的收音机。现在呢，在手机当中下载一下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 对， 找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哎呀，现在不好意思，刚刚开播9分，又是人气榜第一名的早安音乐秀呢。 哎呀， 点进去之后就可以来跟我们的众多的小耳朵一起互动了。 对，为什么我们的节目这么受欢迎呢？因为我们节目还有奖品。 我们节目的奖品今天是由吴音之音里坚全国巡回钢琴独奏会来提供的，就在今年的10月22号晚上的7:30，著名的钢琴家里坚将会和大家在北京音乐厅见面，一起来感受来自肖邦、李斯特、德彪西、斯卡拉蒂，开启治愈心灵的旅程。购票可以去大麦网，而今天呢，参与互动话题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有机会可以获得这两张票。 好了，我们网络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我们先来吃碗面，来听到的是 啊， 五月天和孙燕姿的《王子面》，是不是感觉 吃面群众是吗？ 抢了你一会儿这个7:30的活是吗？啊， 我待会儿的早餐我跟你讲，那叫一个丰盛， 比王子面还丰盛吗？ 那可不， 我们期待一下。 Oh, 秀，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呢是互联网大会结束了，说说我们的网络因为什么样来发生了一些怎么样的改变哈。空白格呢，倒说到了，说出了一句人间真相，他说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呢，没有微信，下班就是下班，现在有了网络，有了微信，有了钉钉，有了各种工具，下班呢也得下班， 也得上班啊。其实今天要聊这个话题之前，我就已经想到这一点了。Raven 也跟你的意见相同，他说有了网络，全天全年全世界都可以加班，而且你还不能不回。然后群里面会挨个 at， 包括让大家通过去确认这个信息，告知你有没有知道，并且及时回复等等。 是，这个好像确实这个上班的时间也被无限拉长了，但是反过来好像也有一些坐在家里就可以完成的工作，对不对哈？太子说呢，如果要说网络变化真是太快了，从拨号上网一下到了光纤宽带。你知道原来那个拨号上网的时代你应该经历过吧？ 我经历过， 就是还得有那个就那种声音，你知道吧？ 啊，是会吗？ 电话线嘛，电话线拨号上网 ADSL。ADSL， 对对对，我只记得、就是、 猫那个东西，你知道吗？ 我知道呀、啊，就是我因为需要点一个好像小气球的那个图标，然后呢再点一下连接。我只记得拨号上网就是这个。 完了，好像我的网龄更长一点，更老一点啊。 对，但是我觉得太子提到的这一点确实是因为生活缴费更便捷了、嗯、以前需要到外面去交水费，然后去银行去办业务，现在呢基本上一个网络 APP 就可以完成所有的事情了，包括我们家现在的水费电费燃气费其实都是通过网络去交的、嗯、安全省事儿啊，不用去排队，不用去等着叫号等等的。而且呢他说因为工作的关系接触了更多 5G 相关的技术，比如说医疗、嗯、啊，以后人们在看病的话，比如说不是非常严重的疾病的话，也就不用可以跨省奔波了，因为直接在当地举行远程专家会诊，还可以远程指导手术，并且技术已经通过实验了。 对，咱们说的这都是现在比较最新的一些科技了哈。但是练习呢说到了一点，说你们出门多久不带现金了？ 哎，这个是 对吧哈。 那前两天的时候郭鹏老师呢因为一件急事要用200块钱，不得不向我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没想到你还真有200块啊。 我有，因为我在那个车上会长期放一些钱，因为现在有的时候过一些收费站、嗯、它还没有移动电子支付的话，就我曾经被卡在那儿过，然后你知道就特别糗，就停在那个路边向挨个过来的司机大哥问说能不能我给你转200块钱。 从此话这张纸钞还是得带一点哈。 对，我会在车上存，就是放一，然后呢就是 PD 管我问说你有没有200块钱，或者你有没有带银行卡可以帮我取一点。我说我有啊。 就是我那天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现在还有地方要就是要收现金， 只收现金。嗯， 是啊。然后菲儿姐呢说因为网络异地的人现在可以天天视频啊，听歌不用 CD 卡带 MP3、嗯、手机软件下载就可以了哈。另外呢看电视的人少了，刷手机短视频的人多了，玩游戏不用电脑手机就可以玩了，不认路，手机导航，不带钱，手机支付，这些都可以实现了哈。 哎，是的。还有周周提到了说，哎，金鱼前一段时间提到的《你是我的荣耀》当中的那个片段、嗯、就是杨洋主演的那个角色，因为是一个工程师嘛，航天工程师，然后他去探班女主角的时候就给对方带了一个，因为对方在沙漠里拍戏，给带了一个信号增强器、嗯、你知道给全剧组的人开心的呀，导演主动给放假还送吃送喝、嗯、啊，态度好的不行。 对，这也就是只能在现在 5G 的时代才能发生的故事是吧。 嗯， 原来的话很难想象一个人带着一个信号增强器，这估计得一个车队吧， 千里送信号。 忽然让我想起了当年就是看就是早期的这个美国好莱坞大片当中， 嗯， 就是当时说要偷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机密，因为当时只是软盘时代嘛， 嗯， 最后偷出来你知道偷出多少吗？500兆，全国的机密500兆。现在想， 现在能不能送你个16G 的硬盘？ 也就是，对啊。还没有你 都不需要硬盘， 还没有你的手，还没有你的手机大，对不对啊？ 嗯，是这样的。嗯，包括像时尚2019也提到了说，现在在外面打拼，有了网络，也是拉近了我和亲人之间的距离。 嗯， 不会因为以前觉得说，哎呀，儿行千里母担忧啊，不要跑得离父母太远，联系不上还需要写信等等。现在每天都可以视频啊，聊天啊，家里发生的什么事儿我都可以及时知道。 是了，哎，你要这么想的话，细数一下我们的网络，好像是我们的生活真的因为网络的出现而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是、嗯。 甚至我觉得可能变化的这个频率还已经翻了好几波了，对不对？最早的是这种你在电脑上上网，现在好多人连电脑都不打开了哈、 嗯。哎，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你的生活因为网络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参与话题互动。别忘了在互动的同时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依然是有奖品无音之音的钢琴独奏会的门票要送出。 哎，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 Force and Ghost 带来的 Hopeless RomanticI have saved. She's on my mind almost every day. So I call her to let her know. I said, I think we're falling in love. I'm on the way to pick you up. I just can't get enough. And she said, I've waited all my life for your love. Come take me away tonight. We won't drive, cause honey, we will fly. It won't matter. Hopeless Romantic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Force and Coast。 你能够听得出来，就有的时候呢，你也不能完全相信这个歌曲的名字哈，听起来感觉好像一首比较悲伤的歌曲，但是听这个节奏呢，感觉好像让人不忍的准备要去舞动起来的感觉哈。 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是这样，感觉网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方便啊，高科技啊，便捷。但是另一方面呢，其实你也被网络所支配了。飘飘对云说，我觉得呀，这个变化要分开看。比如说刚刚提到了很多的，让交流变得简单和便捷，各种 APP 带来了生活方便的体验和享受，但同时呢，也对于打击各类的犯罪不法行为起到了极大的帮助。当然啊，同时呢，大家下班以后还要被召唤，假期略显吵闹，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休息，让熟悉的文字都变成了电脑默认的各种字体。但是呢，也不得不说，网络的发展确实推动了我们人民生活的急速进步。 感觉写了一篇大论文的感觉啊。说到论文，张旭说，原来没有网络的时候，我写论文的研究数据呀，需要查东西来的时候，都需要翻很多的文献资料，就你还得学会怎么去翻文献。现在有了网络呢，只需要拿出手机，就把什么要查的东西都抛到脑后忘记了。也就是说现在本来是应该用手机查文献应该更方便了，就拿出手机以后玩别的去了啊。 包括以前我们 DJ 要找一首歌的话，也需要去找 CD， 然后再具体找到具体的这一首，然后去听确定好。可能每一次大家来上节目的时候都会抱一筐 CD， 因为我要放的每一首歌可能都在每一张专辑的不同的歌里面去。但现在这个网络信息发展了之后，其实我们也是通过这种网络流媒体平台去试听歌曲、下载歌曲的。 所以呢，这个好像给我们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大的一些变化哈。当然呢，除了帕丁顿熊呢说到了移动支付这件事情，他说呢，移动支付很方便，还有各种电子卡、电子门禁什么的，现在出门基本不带钱包、不带钥匙，一个手机全部搞定，所以手机变得非常重要哈。 是，一定要看好自己的手机啊！包括现在手机丢了之后，大家的第一反应不是找手机，而是赶快包括所有的这个什么银行卡呀、支付啊，全部都先冻住。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对的警示，因为之前也有朋友吃过这样的亏。跟手机还有跟网络绑定的太密切了。 是，但是呢，欢乐咖啡时光也说到，现在看书的时间少了，变成玩手机的时间多了，处处被网络控制，感觉呢现在有点过度采集个人的信息和隐私哈。所以他说呢，单位培训的学习的线上软件小程序培训，一天需要刷八次脸。这刷八次脸是够了啊。 真的强制啊，强制要求大家都在。但是像日清语文也提到了说，比如说有孩子的家庭应该能够感受到这种变化带来的方便吧。因为网络呢，孩子们的家长会也都可以群聊视频了，不用去学校参加线下的家长会，解决了有的家长有事儿去不了的难题。而且呢，孩子们留的学校作业也都是老师在网上留的，老师电子阅卷也省了纸质啊，不能就是说减少这种资源的浪费。 说的感觉挺好的，但是怎么感觉好像是线上家长会，就是你还非得这个时候也要参加，感觉工作又多了一点点打卡的一个部分哈。 那你平时你不工作的话，你也要去啊。 好了，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我的网络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不妨把你的变化来告诉我们。听到的是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你靠着车窗，我心脏一旁，我们去哪，

一次却忍不住多看几眼，感觉强烈，已经微笑的放电，已经暗示到极限，没勇气的人犹豫的瞬间，幸福就飘过眼前。 我平凡无奇，而你像灿烂星星，让我担心。 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 但是你的身边有人捧花总是拥挤，我凭什么一一打败情敌， 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和把你抱紧。够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会拼命让你更 满分，音乐早餐。 7:36，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 音乐早餐， 这么简单吗？ 开放式水果三明治啊，今天这个做法真的是太棒了，看到这个图片就让人忍不住跃跃欲试，而且我觉得步骤挺简单的，有的时候大家说在上班路上可能记不住，那没有关系，直接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了。我觉得好多新朋友加入了嘛，所以也再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的投稿规则，其实非常简单，就把图片还有文字发过来就可以了。之前有朋友特别耐心的就说，哎，我发现从早秀这里收到的是完整的图配文啊，是不是我们也要需要自己做成这样，不需要，没有工作人员去帮大家处理。还有之前有一位朋友说，我打包了一个文件夹发给你们，但我们目前没有办法收文件夹，而且如果大家投稿成功了的话，应该是有工作人员跟大家回复，然后确定一下具体日期的，如果没有确定的话，那应该就是网络原因没有收到，那建议大家可以再给我们多发几次啊，最后去收到一个确认的信息，一般如果不是时间撞档的话都会给大家安排播出的。 哎， 然后呢，大家如果想点歌的话呢，你会获得一次点歌的权利。 哎，是的，分享早餐也可以点歌，可以在自己纪念日的时候、朋友生日的时候、聚会的时候等等的，都可以提前来给我们约定日期。 对，我觉得这就是互联网给我的网络生活带来的变化， 是吧？ 原来我想点歌的话，我还要通过这个什么点歌台，还有点歌台，你知道吧？就还有收费的那种哈。 是，现在直接给我们早安音乐秀发送一下自己当天的早餐，然后自己动手制作的早餐就可以有点歌的机会了。 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话题呢，就是说说我的网络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哈、或者说我的生活因为网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智慧说，静鱼阿姨，郭鹏叔叔，我今天早晨吃的是蛋卷、 谢谢你给我们分享今日份的早餐。嗯，吃饱早餐才有力气好好上学。 哎，是的哈、这个哎，终于迎来小朋友了哈。 是啊、小朋友给我把自己的这个做的早餐的方式打过来了。你有没有图片呀？也让阿姨看一看你今天早上吃的蛋卷到底长什么样子、好吗？ 我刚才想这段应该你来读，我读好像有点怪怪的啊。这个深海猫萨玛说，自从网络强大了，这个父母老人用上了微信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他们经常会收到一些伪科学呀、假消息啊，这种谣言就满天。天飞，所以他们现在还得需要有个辟谣的工作，跟老人家、对不对？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哎，是的。还有像一飞提到的说，我最近能感觉到互联网带来的变化是，让我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变成了可能。比如说以前做音乐，你总觉得啊，这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跟我们普通人是有壁垒的，需要签约唱片公司等等，门槛都比较高。但现在有了网络，只要你身边有设备，还有一颗爱唱歌的心，人人都可以成为音乐人。就比如你可以自己去流媒体平台去注册，然后做这个音乐人认证，然后自己也可以通过网络做一些简单的编曲啊等等。但是门槛变低了，可是好音乐的标准依然不变，甚至竞争更加激烈。要想从中脱颖而出，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非常有道理啊！你知道去年还是前年，大家看到音乐人的平均月收入是2000元。就是其实就是大家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但是其实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哈。战神之神呢说，现在的学校教育可以采用更多的网络的模式，同样的内容找不同讲课风格的优秀老师，按知识点循环的这种循序渐进的录好放到网上，可以实现全国学生享受同样的高质量教学，都会有名师指导哈。 哎，是的。三木也提到说，自从有了网络，我们就全部变成了无纸化办公，不需要到处去追着领导签字了，直接在网上就可以签批。当然呢，也带来一个弊端，就是提笔忘字。 对 对，这是对给我们带来的弊端。但是还有一个就是，领导在网上签批也有一个问题，比如以前我追着找领导签字的话，我确定我今天如果找到他，他就能给我签。但如果是网上审批的话，我可能这个提交了好几天，我着急。可是领导就是没看见，或者说他忙着开会等等的，那我就很急，我也没办法再跑到办公室去了。领导，你给我审批一下。 可以啊，你就网上提了以后去办公室，领导给我批一下。 这有什么网络的便捷吗？ 对， 还不如我拿张纸好吗？ 就是还是找到了现场，找到了真人是吧？ 嗯。 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这一条，这真的是可以说网络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原来你说到广播的大主播的话，那一定就是我们的广播人，对不对啊？但现在呢，我们广播开始招融媒体主持人了，对不对？你好大主播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9月26号已经进入到了复赛阶段，50位选手将接受20位专业评委的全方位的考核，角逐20个决赛的晋级名额哈。 那么除了决赛的入场券和全国20强的证书之外，获胜者还有机会入驻听听 FM， 成为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认证的客户端的网络主播，真正实现自己的主播梦。从9月26号开始，一直到10月3号期间，大家也可以通过听天 FM 的客户端或者听天 FM 的微信公众号来进入到大赛页面，为自己喜欢的选手持续投票助力。你好，大主播！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20强将会花落谁家？我们一起来共同期待。 来听到这首歌曲《海龟先生》，男孩别哭。 要拥有不限的青春，每当夜色降临，就会静静歌唱，要唱着一个新鲜的故事。里面的人们相互微笑，是不是每个夜晚都要这样，为了爱去用清醒交换？男孩别哭，美丽世界的孤儿，可我的心，我的家在哪里，在哪里呢？我的朋友静静地听，有个声音在说爱你，闭上眼跟随他，跟随他，就像跟着希望。那些城市上空飘着一颗颗不安的心，它一定也曾在这跳过欢快的舞蹈。季风吹来让我感到一阵迷醉，那婆娑的身影太阳般光洁。那些男孩一次次地叫着寂寞妈妈，爱是否能抚平他们内心的伤痕？孤独的热闹，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Elton John 以及 Dua Lipa 带来的 Cold Heart。 这首歌曲呢，能够听得出来是一首混音的作品。我非常佩服 Elton John 的一点是，你知道原来狮子王的主题曲95年那一版是他唱的，然后到现在过去时隔20多年了，然后他的年龄也增长了不少，但他的音乐品味以及他对音乐潮流的这种动向跟嗅觉还是非常在线的哈。 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网络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的，包括这些高新的科技哈等等的。所以你看这些动听的音乐，包括以前的时候老牌歌手的一些作品，通过全新的混音，然后甚至说他们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也可以通过 remix 的方式让他们重新焕发生机。 是的啊，当然呢，这个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最近呢还要关注一下最近大家的这个精神生活了。最近国庆档的这个电影的票房呢，已经的预售现在已经开启了。真的算是这个竞争的非常激烈啊。 对，但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还是原本计划在暑期档上映的长津湖，因为疫情的原因改到了国庆档。这虽然说改档了，但是呢我觉得不管在哪个档期它都非常有冠军相。 是 这一次是陈凯歌、徐克和林超贤联合 阵容，太可怕了，对不对？ 你看一下这三位导演阵容。 对， 是还有呢吴京和易烊千玺来领衔主演的。 对，其中呢还有段奕宏特别出演，以及朱亚文、李晨、胡军、韩东君等主演的，一起来联合主演的抗美援朝的电影。这部电影呢，不管从题材还是从台前幕后的这个阵容来看的话，都是超级豪华，称得上是今年电影市场上的超级大片。而现在从预售的成绩来看哈，这部长津湖的票房现在也是遥遥领先，截至目前呢，它的点映以及预售票房已经超过了8500万，几乎要破亿了哈。 目前呢，从现在预售的情况来看，很可能就国庆档可能是他一家独大，吸走了大部分的票房啊。 对， 当然呢，也从阵容上来讲，这部电影确实是非常的值得。 我们来看一下这部电影呢，实际上是讲述的是中国志愿军的部队和美军在朝鲜长津湖地区1950年的时候一次交战。当时呢，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九军团将美军的一个师分割包围在长津湖地区。歼敌1.3万余人，扭转了战场的态势。这次战役呢，也是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东部的广大地区，是扭转局势的关键一战啊。 而在-30多度的极端天气当中去战斗，中国人民志愿军也是付出了非常惨痛的牺牲。而这次电影的拍摄了，为了极大的还原当时的场景，所以演员也非常的辛苦啊。 对， 比如泥地里爬呀，包括就极端环境和天气下去拍摄等等的。但也希望这样的拍摄可以带来大家高品质的这种感受。 哎，是的，这两天呢，我们觉得我们看电影的焦点都会锁定在长津湖上。当然呢，这首歌曲呢，大家可能也会很多次的在荧幕上或者说在各种场合当中去听到。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靓颖带来的电影长津湖的宣传主题曲《最可爱的人》。 却 这首歌从一开始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小的时候经常听父辈唱起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啊，其实讲述的是英雄连队、第七穿插连以及兄弟部队们的他们的一些行动。这次电影的拍摄，无论是时间跨度、动用的演职人员数量，还有投资规模、制作规模，都创下了中国影史之最。 嗯，在片尾出字幕的时候呢，那边满屏的这个名字也让很多观众震惊，据说工作人员就超过了10000人。 嗯， 导演林超贤呢自己也说，这次如果没有特别好的调度跟配合的话，是完不成这次这个拍摄工作的。因为毕竟呢，三个导演其实看看他们自己，甚至可以调来坦克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装备哈。 是的，嗯，那么在国庆期间的时候，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如果看了这部影片，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回复来发送给我们。 哎， 今天早上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刚刚结束的互联网大会。 嗯， 虽然大会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生活每天却因为网络都发生了很多切实的变化。说说你的生活因为网络发生了哪些变化，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对，你说到这儿，我忽然觉得这个大家现在可以在网上购票去看电影，也算是网络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变化吧哈。 对，刷二维码直接那个闸门就开了。以前还有验票员，现在基本上很多的影城门口也都没有验票员了。 对， 你到你那个点的时间就是10分钟，然后你才可以刷，才可以进去。 对，然后呢，你现在呢想保留一个票根，过一段时间呢也会变成一张白纸。所以呢，跟昨天的这个互动话题联系起来，忽然觉得好像对于收集癖来说好像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哈。 但没有关系，我觉得现在的收集癖他们收集的方式变成了网络 APP 的打卡。比如说有一位朋友跟我说，你知道我今天看了多少电影吗，他就打开自己的那个电影 APP， 然后给我刷自己买过什么电影。 啊，对，也有道理啊， 其实比人记得更清楚一些。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爱北京，唱起来！ 我是歌唱北京优秀歌曲推荐人朗朗 叶乔波。 大家好，我是王明九。 大家好，我是蔡国庆。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国庆期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歌曲国庆特辑，精选20首动听金曲，唱出我们热爱的北京城，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期待。 风行大漠，一汽丰田阿拉善沙漠嘉年华即将开幕，皇冠陆放及 SUV 家族试驾，激情音乐节，沙漠冲沙体验，民族特色晚宴，大漠盛会等你驾临，详询一汽丰田当地经销店。 首创奥莱国庆嗨购7天乐，10月1日、2日营业至凌晨2点，满千返百无限送，万千再加赠300礼金，1公斤黄金免费抽，5折基础上再7折。首创奥莱京港高速19B出口。 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居然装饰时尚潮流，选个性化装修，想咋装就咋装，经济实惠选套餐整装，省心省钱别墅大宅选顶层中心，大牌设计师任您挑，厨卫翻新选橘装，无需搬家9天换新，只买主材，我们有299主材包，木门、瓷砖、地板、卫浴、橱柜5大品类，一旦购齐装修就找居然之家自营装饰公司，400-818-0096，记着装修之前抢优惠，就打400-818-0096。 电瓶坏了车打不着，电瓶坏了没办法，途虎养车，途虎养车晒单送4次洗车， 途虎养车电瓶免费上门安装，大牌电瓶必减150元，晒单再送4次免费洗车券，养车就是途虎。 蓝景丽家24周年庆，全程派发装修补贴券，满1万立减600，购物满额抽奖，再赢戴森吸尘器。蓝景丽家。 车主朋友注意了，国华首饰国庆期间黄金客件金价390元起，换新公费半价，珠宝翠钻打折返券送惊喜，国庆就到国华，投资需谨慎。 以上为广告时间。 乐福珠宝30周年分享爱，一起很开心。即日至10月10日，惠顾计价黄铂金首饰每克减30元，镶嵌 K 金首饰减20%，更多惊喜优惠，详情店内查询。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

在原地隐隐作痛的年复一年，而你我不再联系，有些话其实难以言语的，那么说不出就吞下吧，到现在还迁就他，熟悉的气味在房间里弥漫，你知道多少个夜晚我甚至不能习惯，像是烟嘴上残留的口红印，在熟悉的体温也曾在我手里的手里。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安静的睡觉。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迷人的微笑。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扬起了嘴角。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感觉多美好。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 have a good night。 So baby have a good night。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8:06，我们来刚才听到的是在早间要跟你说一声晚上好的，教了你夜间运动模式的早安快跑。 哟，你还知道是早上8:06呢？ 啊， 这么迫不及待的就要跟大家说晚上好了， 是 生怕大家不知道今天晚上你要去娱乐最王牌替班，对吧？ 那不是，我是怕大家不知道你上周五去了那个午夜情歌替班。 哎、谁先去的？ 你知道为什么我周一昨天就没有说这个梗？ 好了好了好了， 一定要留到今天，对不对啊？ 每一个整点回来都要先互相伤害一下啊！今天聊的话题不是这个，先来听听大佐怎么说吧， 哎、 跟我们分享一下今日份互动话题。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正式落下帷幕，短短三天却向外界传递了全球互联网最前沿的理念与技术。它不仅聚焦了 5G、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数据算法等技术热点，同时也回应了各方对于数据治理、网络法治、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等等等等啊。虽然这里边看似有那些个听不懂、辨不明的专有名词，但是其中的每一个词汇、每一个议题都可能与我们的未来发生着密切的关系。那今天呢，就来说一说我们的网络生活发生了哪些显而易见的变化吧。 嗯，左主任今天上线了啊，左主任今天跟很多同学说，哎，来看看画重点，敲知识点啊！ 互联网大会啊，信息很多、哎、啊。虽然我们看不懂，但是我们可以从生活当中体验得到。今天早安乐秀和大家在上班路上一起聊一聊你的生活，因为互联网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嗯， 当然也少不了一些段子手，比如子琪说：“从前慢。”一生只能爱一个人， 互联网完了咋着？你只爱 现在因为互联网出现了好多时间管理大师啊！ 哦、哎呀，这个不提倡啊，这个不合适啊。当然呢，这个三木说前几天静瑜这个直播探店看到很多智能家居、嗯、都依赖于网络，尤其是5G 时代才能更方便我们的生活， 特别方便。就是你知道现在就是冰箱都会自己开门，我去记了一下、 啊、 对，我说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设置，那冰箱门自己开一下不好吗、 嗯、 然后他们的那个就是介绍的人员就说，那比如说有的时候你端了两盘菜出来，然后你没有我看了一下那个自己会开门的冰箱差不多卖40000多，我说我可以一盘一盘端， 不是我 省3万块钱。 对对对，我忽然觉得就是之前那个就是不太碰那个垃圾盒嘛， 嗯， 那我觉得那个有点用， 嗯， 因为那个垃圾盖你觉得可能 你有的时候手里，对对对，你不想碰它、 哎、对吧，但是我觉得冰箱这个门没关系，人家是一种模式。 对，当然也不仅仅是就自己开门啦，里面还有很多全新的什么保鲜锁鲜技术啊等等、 嗯、 这个就比较专业了。 以后如果他能自己过来拿两盘菜，我觉得这40000我就出了。 那 好吧， 那我就不 就以后我一下桌我就走，然后那个桌子上就由冰箱来拿， 那可就吓死我了。家里发生了什么？ 傅莹飞说呢，这个有了网络以后，属于北漂的我能够随时的看到远在他乡的妈妈的唠叨，这种唠叨呢一直不减当年、 嗯、 不知道是不是遗传啊。现在呢，我也能够随时随地打开视频或者语音来唠叨我老公，是不是也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呢？哈， 好，战神之神说，我有淘 DVD 的爱好，家里有好几百张，但是现在网络生生的把这个爱好给整没了，而且呢， 嗯、 网上都有蓝光资源了。DVD 播放器都不好买得到了、 嗯、哎，是的，所以呢，这个我们的网络生活呢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当然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您跟我们来一起互动这个话题的话，还会有奖品来送出。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无音之音李坚全国巡回钢琴独奏会来提供的啊。 在今年10月22号晚上的7:30，著名的钢琴家李坚将会和大家一起在北京音乐厅见面，肖邦、李斯特、德彪西、斯卡拉蒂一起来开启治愈心灵的旅程。购票可以去大麦网关注一下。 来听到的是蓝心湄《新鲜》。 已不可以只爱三分钟，分手就不会太难受，最好先定个爱情合约，三个月还是三天，只要喜欢就在一起一整夜，是否准备一生相守，最怕甜言蜜语说出口，喝完咖啡就没胃口，担心过了保存期限味道就会改变，爱是如此难一到永远，小心琢磨不定危险的感觉，随时随地保持 happy， 迟早不许期限，这样爱才会永远新鲜。爱可以不可以只爱三分钟，分手就不会太难受，最好先定个爱情合约，三个月还是三天，只要喜欢就在一起一整夜，是否准备一生相守，最怕甜言蜜语说出口，喝完咖啡就没胃口，担心过了保存期限味道就会改变，爱是如此难遇到永远，小心琢磨不定危险的感觉，随时随地保持 happy， 直到不许期限，这样爱才会永远新鲜。 央企大谈景观现房，港中旅海泉湾，副中心东，医院学校在旁，建面52到140平，1至3居，010-6159-21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销售证号2020009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又到金九银十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啊！中国银行特别为客户奉送的金九银十大惊喜，涵盖线上及线下购物满减、出行特惠、美食福利、影音优惠、新客礼遇等方方面面，赶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羊毛会”专区。 中国人保72周年狂欢庆生会，感恩车主，谢谢有你！投保满额加赠房屋埋滤芯更换、补胎、洗车等庆生会专属福利。我是人保直销车险客服坐席，谢谢有你！希望每一次通话都为你守护。 我是人保直销车险接车管家，谢谢有你！希望每一次代办都让您满意。 我是人保直销车险投保专线，谢谢有你！期待你的来电。 4001234567。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哎呦，我才发现我刚才这个片花录的就很有意思。 Good Morning Show， 对，有点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游乐场的感觉，对不对啊？ 是我们的主题曲《音乐很秀》也是游乐场的感觉。哎，你看，这就是网络带来的一个变化。以前的时候，我们觉得做首歌好难的，但其实我们在录《音乐很秀》期间的话，也是受到了一定的疫情的影响，然后把这个项目呢分发给了各个的工种。比如说，就是混音的老师在家里完成，和声的老师也在家里完成。 对， 大家各自把文件发过来了之后一合，哎，一首主题曲就诞生了。 那个哎，你感觉是 ？I have a pen, I have a pencil, and 绷 Apple pen 啊！当然，我觉得这个互联网呢，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最简单就是最近的外卖的这个变化，对不对啊？就很多人现在年轻人真的连饭都不做了。都天天点各种各样的外卖哈， 而且就是我没有到家之前，我就可以先提前订好地址， 点上， 嗯， 这样我到家了之后就可以直接吃上饭，嗯， 对，小七说到了一点，我觉得特别对，就是你说那个场景嘛， 嗯， 原来在回家的火车上呀，就大家基本都是尬聊， 嗯， 有了网络，大家车上基本都是人人抱着手机自娱自乐，以前尬聊的场景是越来越少了，对。 然后我们月月娘小哥哥也失去了在火车上撇晕一车老头的经历了。 对，你想，如果你现在想跟对方聊天的话，你还得拍前面那人，哎，哥们儿。不太可能，对不对、啊、 对，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我跟月鸟一起坐车，然后呢我如果想看看手机，他就会不停的扒拉你，想跟你聊天。然后有一次的时候，我就真的我说，你有没有看到我在看一篇文章，你能让我先把这篇文章看完吗？ 你话是这么说的，但你每次吃早点的时候都喜欢紧紧的坐在我的旁边跟我尬聊一会儿， 请你血晕我一车老头， 对不对啊？ 我现在一个人承担了一车老头的功能。 很多同事都说你俩下了节目还在批啊。 对，就是我们在等电梯的时候，其他台的同事都会说，你们在节目里两个小时还没有聊够吗？ 看来没有 聊够，怎么下了节目还要聊。 是，但是用户1840的说，确实是啊，之前呢去比如说去一个旅游景区，你会发现很多人都会背一个大相机啊， 嗯， 特别大部头那种。现在呢基本大家都是一个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的记录美好时光了哈。 嗯，是的。还有呢说之前回家可能打一个电话，然后呢爸爸妈妈还要看，哎呀，是单位电话呀，还是手机呀？也生生的会掐着点儿。比如说之前说我在1分钟以前一定要挂掉啊，能在1分钟以内说完的话，就不要去浪费2毛钱的电话费。现在呢，反正都是就是用流量呀，然后大家也都包月，就不心疼。这样爸爸妈妈跟你交流的时间也都会变得更多了。 对，子琪说这个互联网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变化，让我可以随时随地的馋我老婆，遇到什么好事都拍照给她，让她就馋的不行。但是呢，缺点就是，那你馋完以后必须要买回去 啊。 要不然就带他去吃啊。 嗯，是的。还有呢，像用户8216YG 他说，以前呢需要看很多的书，记很多的知识，包括去图书馆查阅很多的资料才能搞清楚的一些问题、现在非常简单，拿出手机一搜索啊，就全部都清楚了。 对，老 Kenny 呢其实说到了一个特点，他就说没有网络的时候，磁带啊 CD 都是专辑精心制作有故事，现在呢网络都是 demo， 摄影呢也是，原来呢都是特别精心的这种摄影大师啊，现在就是网络数字化、现在就是专业化的变成大众化了，但是很少了很多的味道。哎，好像精英感的流失也是网络时代造成一个扁平化的这样一个结果哈。 嗯，是。还有刚刚提到那个40000多块钱的冰箱引起了大家热烈的讨论。六六新田说 还真有人喜欢这个冰箱、啊、 对，就说那个可以自动开门的冰箱真的我被种草了，就是价格嘛、有点劝退、然后吉安州蜗牛去西藏说，静宇说了对，我可以一盘一盘端，省下30000块不香吗？ 好了，欢迎大家呢更多跟我们来聊聊这个网络生活带来的变化，不管是你有这个40000块钱的冰箱也好啊，还是说其他的一些经历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哈。接下来听到的是 Glory Day 带来的I Get High. As a kid, I used to see you at the rock club shows. I knew one day that I could catch your love and hide it deep down in my soul. You were a brown-eyed girl with a grip on the world, and it was something that I'd never seen. But I guess I wasn't ready to commit my life to a girl at 17. They better believe. is like knives. You're so deep in my mind. I get high, I get high, I get high. You better believe you're all mine. Baby, your love is like knives. You're so deep in my mind. I get high, I get high, I get high. You are the life that I dream for. But at night it starts to crawl in, crawl just like heroin. I get high, I get high, I get high. I get high, I get high, I get high. I get high, I get high, I get high. 哎，在网络时代呢，我们就可以拥有这样 I get high 的这种生活哈。 嗯， 随时随刻点着你的high点哈。 比如说可能是看了一个挺好笑的脱口秀，也可能是听了一首特别激情洋溢的歌曲啊，都可以迅速的点燃我们今天早安音乐秀，来跟大家在上班路上聊一聊你的生活因为网络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嗯， 还有在我们听 TFM 的聊天室当中，每一次都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聊天室变成就是彩虹屁大集合的各位小耳朵们。真的挺棒的。大家说因为网络，所以呢我才发现了在网络上也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广播。还有小美说，因为有了互联网，我认识了无名，认识了无名呢我就拥有了1.5米的照片，感谢互联网。这是我们线下活动的时候啊，两位特别可爱的听友在线下拍照片的时候，小美总是在不断的吐槽无名给他拍的死亡角度。 是，但是无名呢自己也说到了一些互联网的便利。他说我小姨子法国留学那年呢，当时临走之前机场还有些落寞， 嗯， 但是现在呢天天可以跟他娘在网络视频， 对， 说的话比在家还多 啊， 真的是海内无盲区，天涯若比邻呀啊！ 而且以前的时候会发现说，如果我妈想让我给她指导手机的话，必须得到我放假回去的时候才可以。我妈现在学会了用 iPad 跟我视频，然后把摄像头翻转对准她的手机。你说接下来我该按啥？ 哎，好聪明啊！ 指导，嗯， 是。然后我又想起了我当时有个朋友，就是很多年前出国留学， 嗯， 然后那个时候呢，你就觉得哇，他要去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 嗯， 偶尔打一个电话回来，就觉得真的离得很远哈， 嗯。 哦，你再看他现在的生活，就每天哎，现在你们追啥剧啊？ 嗯， 就看的综艺基本跟我们在国内都看的是一样的啊。 是的，是的，是的，嗯，就是无缝对接，大家都有了共同的语言。 对， 还有刚刚提到这个冰箱啊，开启了大家关于这个网络智能化冰箱的话题。子琪说，我有个朋友呢，买了带屏幕的网络冰箱，就是那个可以帮你推荐食谱，嗯，帮你记录你里面还有什么菜，感觉很高级啊，价格也很贵。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因为有屏幕带网络，所以他会被推送广告。 嗯， 然后呢，每天在家里就好像是把电梯广告搬回了家的那种感觉，也是有点哭笑不得啊。 大家如果熟悉我们节目的人都知道，我们节目在尾声的时候，一般会由静宇小姐姐来给我们来做一个价值的上升。但是呢，秋天西山今天上价值比以往来的早一些啊。他说，1923年，英国数学家、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归根到底是科学使得我们这个时代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时代。 嗯， 怎么样？ 你说的对。 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的答案发送到早安预秀的后方圆当中，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间。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是网络如何去改变了你的生活。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云子带来的《立秋》。 你说花开了又落，像是一扇窗，可是窗开了又关，像爱的梦。 书喝了又开掉了，

是比较冰冷的质感，而另外呢，你不适合两个人是小妮首次尝试的这个普通话的这种经典的抒情作品啊。 嗯，还有一首 Oops I'm Coming Through， 则是以炸裂的舞曲节奏来宣告自我的独一无二啊。来听一下这首全新的作品吧，我们当然听到的是炸裂舞曲了。Oops Are you thinking of me?Testing me， 我本来就太能被定义，野心不曾停下 ，Not gonna stop， 要用新的姿态率性表达，能驾驭每种风格，所有标签都适合，用我自己新的规则 ，I see a haters leader， 活得不太一样，态度每一刻都重要，要为自己的独特骄傲。学会站起来，没球可以长远未再 I get a fight L L I know you see me coming, coming Stop, stunner I'll drop it to you running, running From to the top, baby I'm a star, stunner Show them run it back Now we have some fun 自信是超能力让我管不住自己 Now I'll shine on everything You will see the best of me 活得不太一样态度每个都重要要为自己的独特骄傲学会站起来，没愁，可以超越未来。Get a fight, oh oh oh. 这首歌曲 I'm coming through 是不是就是典型的这种最近的这种 E 时代才能够出现那种舞曲的风格啊？ 是来自Celine杨云晴的全新个人专辑当中的一首炸裂舞曲 Oops、 哎、 现在大家就是起歌名哈特别可爱，比如说有刚刚这个 me 一个中文一个英文，还有一个就是有一首主的名字还要再用括号把自己想要说的话括在后面的，比如这首歌名就叫做 Oops 但是有个括号写着 I'm coming through。 来赶快考一下中华小曲库，你知道这个迄今为止华语歌坛当中、这个、 名字最长的那 首 歌是吧，你之前 考 过我，考 过你、啊、 对，我记得好像因为我上次答的是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不对 啊，这个不对， 是吴宗宪献歌的一首歌， 嗯， 是周杰伦给他写的哈、啊、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好麻烦好复杂、啊、 这样吧，你还是直接把这首歌介绍给海口那是家大影视公司吧 好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话题呢是互联网的大会结束了，说我们的网络发生了怎么样、因为我们的网络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一些变化，我觉得应该说是变化是翻天覆地、应该或者说是全方位的，对不对啊？ 因为早秀陪伴大家上班两个小时的时间，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到单位了，还有一些朋友是刚刚出门、跟我们提到的自己在网络生活世界当中的一些变化，其实刚刚我们都有提到哈、但是呢也不厌其烦的来继续跟大家一起去分享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些变化。 是， 比如像莫车商提到了，作为实体书业的从业者，网络带来的便利很多呀，比如说收银记账的便利，还有进存销的管理、借阅管理、查询服务、图书外卖等等的。但是呢，有利也有弊，因为电子书的出现，电商直播的兴起，我们的纸质书也遭遇了空前的危机。 对，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是一些比较好销的这种书的话，可能也 畅销书， 对，应该来说可能也是得到一些 机会吧。雨后看见彩虹呢很有意思，他说以前看西游记有一集唐僧和妖怪比拼谁做的时间更长， 嗯， 我想说现在只要给我一个手机我就可以做到海枯石烂，两个唐僧也不是我的对手啊。 哦，好像是有那么一集， 有道理啊。 音乐生活说，网络发展到现在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尤其是 5G 技术的应用，太有用了。因为他是一名外科医生，他说我深有感受，我们医院已经完成了利用 5G 技术远程外科手术实验，这台手术实验的成功集合了我们多位医生的努力，全程60分钟，操作延迟小于100毫秒。 哇 你看一下这个数字， 是 临床应用以后呢，我们外科医生就能千里之外完成工作，大大改善了工作技术的新格局，我作为参与者也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之前看到有这种专家医生会诊，原来基本都是在一个医院嘛，现在基本就是可以海内外的专家一起然后直播他这种在做手术的全过程， 对， 提出意见 啊，给一些指导， 哎，很厉害啊。 小贾也说，我来说一句，我认为互联网解决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聋哑人的交流问题。有一次在公交车上看到了聋哑人视频聊天，感慨真的是太有帮助了。 对，确实呢，好像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变化。但是昨天我们其实也说到了一点，就是互联网来到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原来那种翻唱的歌曲真的好了，少了很少。因为现在基本原唱第一时间你就听到那首歌曲了。所以你好像很难接受去翻唱的样子，但是呢有一些原来的歌曲你会发现他们翻唱的这个次数实在太多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大家不妨去猜猜看是哪首歌曲的原唱。 今天已经到周五了吗？ 来听到的是谷村新司最后的 I love you。 窓の近くで、そして君はソファーに座り、今日まで暮らした二人の部屋をもう一度見ている。君が最後に入れた僕の好きな薄いコーヒー、黄昏の床に二つのカップが並ばない、その距離。 I love you 抱きしめたら君のことを引き止めてしまう。I love you もうこれ以上僕のせいで不幸せにできない。彼に贈られたリングがきっとこれからの味方さ。それが後悔なのか、一人きりが寂しいだけか。愛はいつだって信じる人を傷つけるシーソー。 I love you 声に出せば君のことを引き止めてしまう。 I love you 声に出さぬ別れ際の愛はいつも美しい。 せば君のことを引き止めてしまう I love you 声に出さぬ別れ際の愛はいつも美しい微笑みを微笑みで見送ろう 古尊英斯的最后的 I love you 很好听啊，大家也不要忘记他们的这些名字呢是养活了很多九十年代歌坛香港歌坛的很多的作品啊。这首歌曲呢大家有人猜出来了是黎明的夏日亲情，也有人说哎，这也像刘德华的一些歌曲，当然不是了，但是呢 曲风 可能有点像哈。 是的，今天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大家跟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网络啊，你有什么样的新的变化等等的，改变了你的生活。 是。 那么比如说现在网络兴起了之后呢，大家可以在比如说好多的这种音频的软件当中去实现一个合唱，就云合唱。如果在家里突然想 K 歌了啊，约一下 PD 来连个麦啊，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做 了。早秀也没有问题啊，就你忘了当时我和你。还有那个谁，张惠妹，还有周杰伦一起唱的《不该》 那不能这么说哈，人家这个连麦是真连麦。当然呢，歌手之间的这种碰撞呢，也在全新的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呈现出来了。 是 我们的歌之前比较出圈的就是情深深组合嘛，啊，李克勤和周深。而这一次的第三季的第二期播出之后，新老歌手的配对，说实话，上次比较一言难尽，我也介绍了。这次大家关注的更重要的是，比如老牌歌手林子祥啊，但是之前的时候跟另一位歌手的这个合唱大家可能不是很满意，而这次跟胡夏的这个配对，哎，大家感受到了诚意满满， 还挺不错的。哎，是的，这次呢林子祥、胡夏、齐秦、张碧晨、杨千嬅、周兴哲以及薛之谦和锤娜丽莎等八位实力唱将通力合作，这次呢他们是全新演绎了一下数字人生、狼处处闻等六首经典的曲目，其中呢就刚才我们说到的林子祥、胡夏的牛奶小胡子。为什么叫牛奶小胡子啊？ 对啊，为什么呢？因为林子祥老师有小胡子。 对对，这个我知道，但是胡夏为什么是牛奶呢？ 看起来奶奶的 啊，有道理啊。 我胡说的啊。 你说的好像很有道理。他们全新演绎了这次数字人生还是挺出圈的。其中呢大家说胡夏原来就是找到原来一个视频，很久之前还不太会说广东话，但这次广东话的发音还挺让人惊艳的哈，来感受一下。 是散一是零落已是三零落已写出年年三零落已写七七年五三四二零二一三九四三一三四四零六二四七零零三零六二四七七零五三四二零二一三九四二四三一四零六二四三零六二四七零零三零六二四七七零五三四二零二一三九四二四三一四零六二四零零炮一二三 为何但速是一谁人能够预知四点三是假 为某些年左一零历史 问候马雷剑师 你的 IQ 你的身家你的鬼拍你的一切人与数字有许多怪事看看计数机你又曾几多人知 零四三零零四三零零二三年 零二三二零六四六零六四六零八七八零八七八零一零一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六九六零六九六零二七二零二七二零四三四零四三四零二三二零二三二零六四六零六四六零八七八零八七八零一零一零二四二零二四二零六九六零六九六零二七二零二七二三零六二四七零零三零六二四七七零五三四二零二一七九四二四三一四零六二四三零六二四七零零三零六二四七七零五三四二零二一七九四三一三四二四 小胡子组合所演唱的一首歌曲《数字人生》。 对不起，必须要道歉一下，因为有看了这部综艺的朋友啊，跟我解释了一下，说鉴于刚刚我说了我是胡说的嘛。 但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啊，但是你是解释也解释得通 啊、但是节目里面他们两个自己是这么说的啊，因为呢，林子祥在节目里面的昵称叫牛奶、 啊， 而且呢，他们俩都爱喝牛奶。小胡子呢，是因为胡夏的名字里有一个胡，所以叫牛奶小胡子。 这还真的是正说反说都有道理。但是刚才这首歌曲呢，确实啊，在家里。一些这种数字化的改编，包括呢刚才就有一段感觉是把那种古典音乐拿进来以后啊、感觉突然特别震惊，同时我觉得我也特别震惊于林子祥在现在这个年纪他的高音还可以发得这么高亢了、非常厉害啊。 啊，还有一段你想不想听南海鸡帮你唱叉叉零零 南海鸡 叉零零叉叉零 你知道上次他们说为什么就是这段数字人生的这一段就是会用数字来表示哈、他们说因为他们正好暗合了广东话的九个音调，所以呢他读起来就铿锵有力，特别有韵味 啊其实因为是广东话，大家可能不太听得懂完整的歌词，但这个歌词写的真的是非常合我们今天这种互动话题。 对， 说填满一生全是数字，谁知真正是何用意，烦恼一生全为数字、圆满的掌握问谁可以。 对， 现在我们身处在网络时代，所有的这个编码都可以通过一和二两个数字， 一和零 啊， 一和 零，对不起暴露了理工方面的无知一和零一和零 一和零一零啊。好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到的话题， 那个叫二进制， 二进制，对，一和零，终于想起来了， 哎呀 好吓人， 我这个文科生啊。 对，我们今天来说到的是我的生活因为网络来发生了怎样的一些巨大的变化啊，不妨把这个答案来继续告诉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旅行团乐队带来的天后舞厅，感受一下。 街角的 让世界把你我留住。 电子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来自于旅行乐团乐队的天后舞厅。听到这一个，再想想你刚才说到的二进制，是不是人生就有点这个编码的意思，对不对哈？ 哎呀，零和一，刚刚放歌的时候，月鸟小哥哥抓住机会嘲笑了我一波。 二进制零和一啊，不管怎么说呢，今天我们说到的是网络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变化，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我觉得我们已经身处这样一个时代，所以你就要去接受它，对不对啊？ 哎，时代是在不断的变化发展，并不以我们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一去可逆的啊。 哎、是的、啊。 但是今天呢，我们在上班路上分享了大家很多的变化，也分享了很多人身处其中的一些切实的感受。而接下来的汽车音乐会节目， 对这个节目呢，将会为你说到的是挑个周末北京遛娃可以说走就走这样一个话题。 哎，腾斌将会为你详细的解释一下。好了，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那么接下来的节目是 汽车音乐会，明天时间我们再见喽， 拜拜， 拜拜。 会计让人沉溺，陪你捕捉镜头里欲望的场景，流浪在陌生的边境，托斯卡尼伤心之旅。爱上你不是一种恩惠，其实不过是我自私作祟，在爱面前我们都太卑微，哦，无力反对。流浪的孤单好像爱情，别得不到越偷恋着一颗亲密，就让我继续吻不到你的脸，烧尽放肆的热情，让爱的遗忘记。 Quand tu liras cette lettre, je serai déjà loin de toi. Ne sois pas triste, personne ne sait quand je reviendrai. J'espère te revoir bientôt, je ne vivrai que pour attendre cet instant. J'emmène avec moi tous ces moments passés ensemble.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国庆假期不知道去哪儿？走走走，跟我走！北京音乐广播娱乐最王牌节目主持人白洁，9月29号在北京首创奥莱，与您如期相约。知名主持带您逛奥莱，开启首创奥莱国庆嗨购7天乐。满千返百赠礼金，抽黄金，折上折活动应有尽有，首创奥莱京港高速19B出口，跟我走吧。